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Ascolta. fare musica. Ma io ci sarò se soffrirai accanto a te. CD 博览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